看着马路边另一对我和你，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， 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

少煎熬，偶尔紧牵用过的数字，留下了时光的线条。你的世界但愿都好，当我想起你的写给你的心早扔掉，这样才好曾伤你难，你已在别处都得到。 忘了你的誓约，城市

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，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 我